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单身人群，好久没关注他们了，是不是？ 哎呀，你终于把目光投向了你自己。 2021年的中国单身硕博婚恋一线报告， 哇、哦，这个高级了，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人这是高端人 才啊，这个 这 超越你了。 人家总结了一下啊，圈子小，眼光高，成为这个脱单这个两座大山， 嗯 啊，就是要求太高了、 嗯、 啊。据统计，在接受调研的5156名单身硕博当中，33%，也就是近1700人是母胎单身。王维知道什么叫母胎单身吗？ 嗯，不知道啊， 就是从生下来就没谈过恋爱，母胎单身。 哎、我们把这个叫单纯。 据统计啊，这个2327名已经毕业的受调研者当中，有38%，也就是885位单身硕博已经购置了房产了。而单身女研究生当中，35.5%。已经买房了啊！其中新一线城市的这个单身女硕博购房比例达到了44.3%，一线城市是29.2%，说明人家撑起半边天，不靠别人，靠自己了，是不是？ 那人眼光是可以高一点， 是可以高一点， 没有什么不可以嘛， 哦、 对吧、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啊， 嗯、 就是第一呢。就是因为他的学历相对比较高， 哎， 可能他对于自己未来的那另一半的要求就会相应的高一 些。对，他可能觉得你不能低于我，对吧？ 不，不一定是文化那个层次或水平不能低于我， 对对对， 就人家对各个方面可能要求都会高一点。 嗯， 比如说，是不是平时咱俩在啊交流上啊？ 得能聊到一起， 对呀、 是不是？ 对呀、 我说我老引经据典的，我说一本书，你没看过， 对呀、 说一个什么电影你没看过，是不是？ 你说这怎么交流？ 确实是没法交流， 对对对， 也不能每天就是油盐酱醋。 哎，所以我都说，在这个方面，人家的要求会高一些 啊、 然后再其次呢，人家现在生活上完全自己都主导了， 对 对吧？我有房子 啊， 我有固定的工作， 对， 我文化层次还挺高的， 挣的也不少，说明 那当然，那当然，在这种前提下，谁挑谁啊？ 对， 那我现在有理由我挑你， 对 对吧？ 啊， 或者说我不靠你养，你说啊，我学历也不低啊，我挣的也不少，我也有房子，没问题，那咱俩平起平坐，咱俩就真正的谈谈恋爱 啊， 对吧？你不能说你说你有房子你就挑我， 真是 没这个必要， 宁缺毋滥， 哎， 是不 是？ 是 是是是， 人家已经谈恋爱，包括结婚，不是解决那个继续生活的问题， 是 人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是这样。 如果没更好，人家干嘛呀？ 那当然， 是不是？本来一个人住70平米，人住的挺开心的， 对， 找了一个人分了35平米，是不是？还没带来新的资金， 找的那另一半 啊 啊，比如说了，哎。在家咱们看个片子吧， 嗯， 可以啊， 嗯， 看片子，哎，我不要字幕的， 哦， 就看原版 哦，生肉我们叫这叫， 哎 啊， 你说这如果 你就跟人家过不了一 块去，太过不了， 是不是？你所有都得要字幕， 我就只能说你给我翻译得了。 你说可以没问题，咱看个中文的，这我可以不要字幕， 行，彭博翔。2009年开始做电视台的相亲活动，已经接触了几万名单身人士了。他说呀，接触的嘉宾当中，男士的择偶标准统一，非常统一，永远都是年轻漂亮。女士呢，则希望找一个王字型的。 嗯， 他还发现城市女孩比男孩更难脱单。他还介绍了相亲的市场上啊，说身高1.73米。 到1.85米，有稳定的工作，有小才艺，不抽烟喝酒，阳光正气的男生比富二代更受欢迎。 哦， 而女方的方面呢，最受欢迎的是四类职业， 嗯， 老师、医生、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员工。 哎，你看看这个和我们的那个想象当中略有小差别，我们一直以为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可能人家更受欢迎， 嗯， 是不是？王维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稳定工作什么这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这些啊，倒比富二代那个更吃香，怎么回事？ 因为富二代都不靠谱啊。、哎， 我觉得可能是一部分人就是像王维这么想， 嗯， 就是大家可能在婚恋市场， 嗯， 谈到恋爱我觉得是一回事， 嗯， 结婚是另一回事。 那当然， 结婚好多女生追求的一个词儿，先叫安全感， 稳定，稳定。 全世界人民都缺安全感， 对， 女生更缺。 嗯， 她老觉得人家条件这么好，比如说人又是长得特别帅的富二代， 嗯，嗯， 她老觉得 不安全， 我的那个竞争压力过大，是不是？外面老有人惦记我们家老公， 说的是， 是不是？ 说的是， 万一你看我这现在年轻漂亮。过几年我万一老了， 嗯， 是不是那叫什么以色示人，色衰而爱之， 对对对， 是不是 谎话？ 我那过两天不行了，人家又有年轻漂亮的姑娘顶上来了， 嗯， 那我这位置岌岌可危啊， 嗯， 是不是？我不能过几年我三四十岁了， 嗯， 我再换一茬， 嗯， 我那时候换谁啊？ 说的是， 换不了啊， 说的是， 所以不如找一个看起来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 但是 哎，一各个方面都很稳定， 哎，对对对，是是， 对不对？ 是， 哎，他们那天总结了一下，说， 嗯， 女生找对象是向上兼容， 嗯， 就是一般要找一个比自己要各方面要好一点的， 嗯， 男生找呢是向下兼容， 嗯， 就是要找的那个女生呢，大多数情况下， 嗯， 是各个方面比自己稍微要差一点的。 嗯， 我一想，你仔细想想，还是不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哎， 对吧？ 但是这也哪说哪了啊？ 嗯， 因为毕竟这只是一种现象， 一现象， 只是一种现象。 嗯， 但是咱们不能说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没有那个意思。 嗯， 有真爱。 对， 你想，我那天带孩子去朝阳公园打球， 嗯， 然后因为朝阳公园那儿。很多人都 草坪婚礼， 不不不，很多人都在那儿拍婚纱照 啊！对对， 哎对对，然后我就看啊，看见一个， 对， 一定是真爱， 一定是真爱。为什么？你就看人家拍个照，你就知道是真爱。 因为我不说嘛， 啊， 那个新郎穿得很帅气 啊， 比我还瘦， 比你还瘦， 比我还瘦， 110斤， 哎，就比我还瘦 啊。 但是跟他，嗯，他就 算是结婚的那个 搭档吧， 啊，搭档啊， 他那个爱人 啊， 哇， 怎么了？ 真的。 啊， 至少是这个男士的 三个， 至少， 我的天哪， 真的， 你就以此判断人家是真爱， 不是 啊？ 这俩不是，我没有以貌取人那个意思 啊，对， 就是所以你不是刚才说啊，嗯，那个必须得啊，女士说希望找比自己 好的， 哎，再好一点 的，没准小伙特有钱呢，或者工作能力各方面人品特别好。是不是？ 哦， 有过人之处， 哦，那也有 身体特别强壮， 哦，那也有可能。 别看长得瘦，骨头里边全是肉， 哦， 是不是？ 哦，行吧。 人家的姑娘虽然稍微胖一点，但是长相迷人，非常可爱，会八国外语，是不是？ 下次照 做饭特别棒。 下次照这个标准，我给你 总有一个你离不开的优点， 哦， 是不是？你不能光看长相，肤浅， 安全感 是不是？人家好多那个，我那天看一个，一个作家写了一个书， 嗯， 他说他也是个男的，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 就是人家要给他介绍女朋友， 嗯， 包括自己找女朋友， 嗯， 就是一条，我觉得男的好像都是这样， 嗯， 年轻漂亮必须得漂亮， 嗯 嗯，他说等他过了40岁以后， 嗯， 他说他渐渐的跨过了长相观， 嗯， 原来是那种长得不好看呀， 嗯， 他恨不得都不想跟人聊天那种， 哎，呦呦呦呦， 就是拒绝了我了解你什么内在美心灵美，你长不好看我都不想接触，你爱美没给别人看，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他后来发现因为长得好看的人很多很多， 是 当他因为他又很有才华，加上各个地方面地位，肯定年轻的时候有过很多很好看的女朋友，他说当他见得多了以后，他后来发现能交流，尤其是当两个人要成为伴侣的时候，能交流，智商高，他原话，智商高才是最性感的，他说比身材好长相好要性感一万倍， 那当然，那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共同语言，所以我们不能说以貌取人呢，啊，那个 或者说 靠钱呀， 显得比较 肤浅。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更大、更高的那个层面。所以你想，我就记得，《围城》里头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嘛，《围城》里有一句话，哎，我觉得说的挺好，说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你爱的人，你们俩没有走到一起 哦， 之后爱你的人 啊， 你又没有珍惜， 对， 最后。 啊， 你跟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人 哦， 在一起， 听着不怎么幸福。 那倒不是啊，那倒不 是。 所以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你可能都在挑、 嗯、 啊，比如说我就得要漂亮的啊，那时候我就得要帅的、哦、 啊， 一直在挑， 嗯， 挑挑挑，可能很多真正爱的，或者说真正爱你的，你都没有珍惜 啊、哦， 反而到最后了，哎，我沉淀下来了，我真正安静下来，我琢磨琢磨自己到底要一什么样的、 哦、 什么样人才能跟我一起那个过我的那个余生呢？ 啊、 哦，就找一个 跟自己差不多的。 对 啊，有人说那个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自己，是不是？任何的缺点啊，你摆在别人身、 哎， 摆在别人身上，你觉得讨厌死了。你发现，哎，这个缺点如果放在自己身上，怎么看怎么能接受。 你不能找一镜子， 是不是？找自己太像的也不好。 哎、得，在吉林啊，七夕的时候，一家烤肉店推出了前任套餐，吸引了不少顾客。 嗯， 老板表示，在网络上、啊、看到大家吐槽前任。恰逢七夕就推出了一系列的套餐啊，菜品的名字都是网上征集的，都是大家的一些意见嘛， 嗯， 一起想的。哎呀，卖的可好了，老板描述啊，前任套餐用的这个食材品质都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吃起来会让你觉得撕心裂肺、啊、 好多人对于前任有那种挥之不去的仇恨， 嗯， 是不是？ 反正就是 辜负了他， 反正就当然了，这个套餐的这个菜品的名字咱们就不举例了 啊， 您就能想到的啊，这个刻骨铭心的跟前任有关系那些词，在菜品里都有表示， 反正都不是美好的祝福， 哎， 是不 是, 是听着都比较解气， 哎，是是 是在石家庄， 嗯， 张医生深夜回家途中啊，遇到了一个神志不清浑身冒冷汗的醉酒少年，判断他可能是酒后低血糖了。 哎呦， 骑车去便利店买了白糖还有可乐，帮助他让他吃下去了。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哎，慢慢的他就好转了。 嗯， 张医生说，这位少年啊，刚刚高三毕业，而且呢失恋了。 嗯， 心情不好，就独自喝了两箱啤酒。 哎呀， 说这种情况若不及时救治，可能会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哎，我第一次听说喝啤酒能喝到低血糖，啤酒不是液体面包吗？他们老是这么说。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第一，喝闷酒 哦， 那一定是心情不好的情况下喝的、哦、 啊， 就是举 杯消愁，愁更愁、 哎，状态很差，这是第一个、 啊。 第二个，既然是喝闷酒，他可能喝的比较快，你不可能说、 啊、 行了，我这一箱两箱的，我慢慢奔着一宿喝， 啊、 可能不是，吨吨吨一会儿一箱，吨吨吨一宿一会儿一箱， 啊， 急了，这是第二， 急了、啊。 第三个。一般喝酒就点小菜儿啊、 哦、 或者可能这些 没吃 都没有。 高三没什么钱，所有钱买酒了，现在也没有免费的下酒小菜儿，是不是？ 不过一说这个，哎，当然了，就可能谁没年轻过呀， 对、 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只不过说用这种方式显得太消极。 嗯， 一想这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也是这几天看到的，也是在国内的某地， 嗯， 就是有一个老哥也是醉酒了。 嗯， 醉酒以后他可能就失足就滑到那个水里去了，边上有小河， 嗯， 然后路过的人， 嗯， 然后有打电话报警的、 哦、 啊，有打电话叫119的、 哦、 然后也有人直接去下去去 救 他的、 哦、 但是你想啊，因为河嘛，就尤其这人醉酒状态，你想他可能神志就差点意思了， 嗯， 死沉 哦， 就是 啊，对， 他可能没有生命危险了， 对， 他真的弄不上 来，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想河他肯定有护堤呀、 啊， 你想把这个死沉的一个人拖上去 啊，这非常难， 太难太难、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正好我们119来了，119说、 嗯、 没问题没问题， 嗯， 虽然人多弄不上来，我们有专业的工具啊， 嗯， 吊索呀，弄绳啊，他安全的给他弄到岸边了， 嗯， 但是弄到岸边的时候还发现，老哥从始至终 啊。哦， 一直在昏睡， 一直在打呼噜 啊，一直打呼噜。哦，那呼噜打的哟， 啊，说明这个酒喝的比较开心。 这什么呀？ 是不是 什么？多危险啊！ 这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 我的妈！ 是不是你喝特别开心的时候，做梦可能在河里这一刻觉得自己，哎呀，当时可能是在泡桑拿。 哎呀， 是不是？别人在弄他的时候，他的幻想那个做梦有人在给他按摩， 哎， 马杀鸡，是不是一路睡特别开心？不过像我妹说的。确实挺危险的， 太危险了。 因为这是我觉得相对可能还是在南方， 嗯， 夏天，在冬天， 嗯， 这样醉酒，然后在晚上可能冻着就去世了。 那当然有生命危险， 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不希望大家这样啊。 是， 就是喝酒一定得适量， 而且有的时候千万别做傻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酒后失足的这就算傻事儿 啊， 哎，真的。然后另外一个，咱也不说是哪儿了，这也是真事儿。 嗯， 就是有几个人， 嗯， 就是发现，咦，马路边上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月季？ 月季花， 月季花 啊， 盛开 啊， 各种颜色的，红的、黄的，哦，好漂亮。 嗯， 几个人组团， 干嘛？ 捡 啊，捡人家的花。 哎，说你看这花长得， 嗯， 太像玫瑰了， 太像玫瑰，本身就是一蔷薇科。 是捡 啊， 捡完了以后就拿回去，可能放家里也好 出去贩卖也好，就干这组团干的啊。捡了200米。 200米 啊，咔咔咔的一直在 捡， 哎，被我公安人员发现了。公安人员这几个人同时带走， 哦， 现在都已经刑拘了。 人家为了爱情，是不是？不是为了送给自己太太， 都是大姐 啊，都是大姐， 这都算干啥事儿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啊！那句话怎么说？叫世界这么乱，堕落给谁看？是不是？就好好的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完了。 说的 是, 是, 是， 说的是啊。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 让它变得简单。 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由于男性对于女性年轻漂亮的偏执要求啊，很多人患上了颜值焦虑。那颜值焦虑呢，也叫做外貌焦虑嘛，是指在放大颜值作用的环境下，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外貌不够自信。当代人被商家不正确的心理暗示包围着，颜值焦虑就愈演愈烈了啊。一年60万的颜值投入花在哪儿呢？沈阳带货主播方小柔拿出了一叠收据，割眼袋，切这个那个 下颚角、啊、 哎，就反正就类似于那个 下颌 的 那块、 哎、削骨头吧， 啊啊， 面部还有腿部的吸脂，发际线种，就是这种那个现在不有那个微针的那种吧、 啊， 还有每年的玻尿酸 啊 往脸上冲的那种 啊， 每半年的肉毒素。瘦腿呀、啊，瘦肩呢、啊，每个月的水光针，包括那个热玛吉 啊， 超声刀。 我和王维念这些都费劲，因为我们爷爷没做过。 是记者眼中的方小柔，五官精致，皮肤白皙，身材也是非常好的，外形条件已经优于很多人了。然而，方小柔对自己的颜值还是不够满意，长期的医疗美容不仅没有达到她追求的出众标准，反而让她越来越焦虑。 我也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你做了一项以后吧， 嗯， 你可选的就变得突然特别多了。 就咱们不是说上瘾啊，不是说上瘾，我老觉得它是个坑， 是个坑。 哎，对，因为你想，本身你的五官它一定是。相对协调的， 相对协调， 你懂我意思吗？ 好多人不觉得呀，人家， 但是相对协调的 啊， 就是当你把 A 动了以后 啊， 你就发现哎，跟 B、C、D、E、F 全都已经不协调了， 啊、牵一发动全身， 说的是呢 啊， 所以那好，我就接着我就把 B、C、D 我都得弄完了 啊。 弄完了以后，好了，脸部基本没有什么可弄的了。 哦、 把视角再放到身上其他点， 哦、 对吧？ 啊、哦， 比如吸个脂啦、 哦， 啊，什么脖子上有皱纹，我得打个针啦、 哦， 就类似这些，哦，就没完了。 哎呀， 你说这不是坑？ 对， 而且据美容院的这个朋友介绍啊，说现在两拨人 啊， 就对这个 特别感兴趣， 特别感兴趣。一拨呢就是年轻人 啊， 年轻的男女， 年轻男女，我觉得像咱年轻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身上皮肤什么的不用弄啊，挺好。 你也不能这么说，你比如说像那个时候，可能技术没有这么发达 啊， 不像现在，技术啊、推广啊，就你随处都可见，就觉得哦还不错呀。我可以尝试啊，而且门槛相对低。 对， 我只是说相对低啊。 咱那时候年轻时候做不起， 那当然。 咱周围那时候做美容的都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中年女性，而且是相对有钱的中年女性。 所以那个时候在咱们心目当中说所谓的整容，你比如说整牙， 哦， 对吧？这算吧？ 哦，这算吗？ 纹个眉 啊啊， 对吧？ 纹眉、纹眼线， 拉个双眼皮儿、 哦、 啊， 这些就太小儿科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已经很高级了， 啊啊、 现在就觉得哦，这不如那个那个， 对、啊、 对吧、 嗯？ 然后这是一部分，再有一部分就是中老年朋友 哦， 你懂我意思吧？ 啊、 就基本上是55、60岁的 这一波朋友，因为手里可拿的这个 支配的， 哎，对对对， 钱也多， 相对多一点，而且呢，一想，哎，我现在过得很好啊， 对对对， 然后孩子也支持，让我变得更自信啊，更好一点， 不是孩子带着去， 对吧？ 你现在我妈、我老姨他们，因为我不总带张家口啊，就是我弟弟的女朋友什么的，动不动呢，二姨。咱们做美容去， 你看， 因为他年轻人做呀，他有时候跟老人一块儿，咱仨一块儿做，人家那个感觉是跨年龄的姐妹啊，人带着做，做两次以后，他自己就觉得，因为你往那儿一躺啊，特舒服，就是你别管那个做的，人家你脸上那皱纹确实少了或者没有，但他你想你就坐那儿就跟咱按摩似的，有一个人每天这么按摩你的脖子、脸一头，你就觉得特舒服， 一边按摩还一边 夸 呢。夸 啊、 哎， 阿姨，您今年有40吗？是不是？是不是都是这种？ 真的是不好不少见啊！你比如说，就我了解的，就是这个种发的这个贵死了， 贵死了！ 哎，真的贵死了！要不然有一家公司为这都上市了呢。 上市了，然后那个不是有一个著名的那个段子吗？就是说在上帝还是就是咱们那个高新技术那一块儿，不是都在那一块儿区吗？就是说一个人的那个身上的这个搭配值多少钱？他说有十几万。说看你穿着鞋裤子都挺普通，对，鞋35，然后说背心39，说你短裤。他可能只是短裤贵，短裤60，你这也没带啥手表啥的贵呢，10万直发，说的是这个。哎，那天我问一个总去做美容的朋友，然后我说是不是做美容的都是姑娘？ 不一定， 没有男的吧？ 不一定， 因为我原来就没做过这些啊，我就问人家。但是我有一天看见我有一个朋友家里头。他有那个全套的，他们就非手就做脸的那些东西，不是仪器，就是各种霜，就是人家要给你抹这个，比如面霜，然后给你敷面膜，磨砂膏，还有给你推那个油什么，他有一套。我说这玩意儿不是应该美容院准备吗？他说有两种，一种是你去美容院，在人家那儿，当然人家都给你准备。他说还有一种呢，是人家可以上门服务。上门服务你就不想用他的东西嘛，因为你觉得可能会贵一点，你就自己买，所以就自己在家。哎，他那天我就特别无耻的说，那你给我试试，因为我特别好奇心特别重。人家就给我就是那么揉了几下，就是他也不专业啊，但是你想他经常做，可能手法稍微有一点。哎呦，我觉得太舒服了，我之后我就各种上网查呀，哪个这种美容店那个可以接受男宾，我发现还真有。后来 有， 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你一个。我说，他说你是属于贪图享乐，你是觉得人家给你揉的捏的你特放松，特别舒服，就跟做按摩似的。我说对，是这个。他说他当时给我做完，他给我使劲照照片，他说你看你这个毛孔什么，说实话我真没有看出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他就是给你捏着捏着我就睡过去了，就觉得特别舒服。他说他经常在做美容的时候，边上躺着的都是大小伙子，很年轻，然后而且他都觉得人家那个皮肤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说越是好的，越在意，可能他说他分析啊，他说有的人可能这就是他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漂亮，皮肤好，年轻，他要使劲儿的守住这个，用这个去换取别的。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是吧？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而且让自己显得更自信吧。 对对对，而且有的服务确实是挺舒服的，大家如果就是作为保健按摩，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要让你一年60万往里嚷， 我没有60万，最重要的是、 哦， 所以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呀，只能选择另一条路，就是努力健身。 哦， 健身呢，咱就不用打什么瘦肩针、瘦脸针， 哎、 咱就自己瘦、 哎， 对不对？还有一条路，我那天看见一个艺人说了一句话，说艺术是最好的医美。哎，我想了想，非常 有道 理， 也有道理。 就是咱们比如说在街上或者什么。你经常看见一个觉得哎呀这男的怎么长得这么差呀，然后他女朋友那么好看，但是人家比如说拿起一个琴或者拿起一个什么东西，啪啪展现出了他那个艺术方面的那个才华以后， 你瞬间就觉得这个人是发光的，就跟咱们看好多那个音乐节上的那些摇滚歌手啊，还有那些乐手，你下来以后你觉得长相极其普通，而且有好多人长得脏了吧唧的，你不觉得你说这人你能爱上他吗？但是人家一写歌一唱歌你就觉得整个人是发光，所以人说艺术是最好的医美。如果大家真的花不起那特别多钱，每天去做那个这针那针这酸那酸的，那就两条路，对自己狠一点，那您就去健身，健完身以后我们见到那人皮肤变好的，身材变好的，立竿见影。而且好多人老问说你为什么中年人老爱去健身，我说你想一想，当你到了中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儿，不是你努力了就有回报。 对， 我们总说努力一定有回报，你发现有太多的事儿，你努力了半天没有任何回报，你就很失望。但是健身不一样，你每天坚持练，你就是会瘦，你就是会好，你就是会见到效果。我说那好多人在这种时候，他需要一个努力了有回报的东西给他积极正能量呀。 所以就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前两天看了一则信息，我还在其他的兄弟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关于减肥吧，关于减肥，就是原来老有人把这个当成一说辞，说哎呀，我岁数大了，我新陈代谢现在慢了，说你看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这么吃， 对 对吧？ 不胖， 不胖， 还饿呢， 对呀，我现在40了，我还这么吃。不行了，哎呀，我这新陈代谢就慢了，没有原来消化的快了。后来我就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国外非常著名的某医科杂志， 科学杂志， 科学杂志，人家就刊播的一篇研究的一篇文章，后来就说了，说这个新陈代谢呀，基本上1岁左右的孩子，他的新陈代谢确实是超越了所有人基本上超越了成年人50%的速度。 对，你看他那么能睡，小朋友那么能睡，这就说新陈代谢厉害， 吃完睡，长得特别快， 对， 所以新陈代谢特别快。但是基本上从这个时候一直到20岁这段时间，慢慢的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在下降、 你老那么高的新陈代谢， 是但 是你长成6米了，你受不了。 1岁的时候已经超越50%了，那一直到20岁这段时间一直往下降，到正常程度了。也就是说，从20岁一直到60岁这段时间，水平，懂我意思吧？ 保持一致的， 对，水平了， 不存在我20岁的时候狂吃，40岁的时候就胖了。 是的，60岁以后 啊， 确实按每年的速度递减了。这个确实是 唯一的借口，也没有，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20到60 啊， 别说，哎呀，我新陈代谢不行了，我现在 对 练练就行。 那是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好多人确实有这个感受？ 一定是 原来真的是挺能吃的， 一定是他摄入的这个食物的热量跟你运动的这个完全不成正比， 是吗？ 一定是 啊，行，没有借口了，是不是？ 至少不。60之前没借口， 60之前没借口， 对吧？ 60之后谁还在乎这些 啊？ 是不是？ 60之后看见，哟，桃子，你干嘛呢？我拉双眼皮呢。 最逗的那天，我看见一个在健身房的视频，就是一个男生带了一个女生参观健身房里边各种练健身的大神，说他就说一句话能让这些人崩溃，因为健身房里有好多那个练得特别壮的那些人啊，人家那个一弄那个杠铃子巨大什么的，人家就大家都是膜拜那种眼神。那个男生带着那女生走到他边上，就说了一句：“他没有腹肌。”然后那个大神聊了一下，因为他们都是大力士那种身材，确实没有，也无法反驳，一句话毙掉所有的人，他没有腹肌。 人们的生活游走眼神。 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一直仿佛的誓言已停止，破坏人们的生活，丢出岩石。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医美就是在帮我们抵抗衰老， 嗯， 那养生呢也成为了全民的事儿。长沙65岁的王爸爸， 嗯， 非常注重保养，平时喝茶呀、散步啊，身体也很健康。8月12号吧，他在散步的时候突然就晕了，被送到医院了。医生诊断为缺铁性贫血。 嗯， 据悉，老人酷爱喝浓茶， 哦， 常是一半茶叶一半水。啊，一天的茶叶量呢，基本上在50克左右。那医生介绍了，长期这个铁呀 缺乏， 哎，对对对，所以呢，或者是喝浓茶也影响铁的吸收吧， 嗯， 就会造成，比如说铁的摄入量是不足的，从而导致了缺铁性的贫血。 对，好多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 嗯， 都有这种。大半缸子，然后泡一堆那个特艳的 茶 、啊，而且早上起来起床必须得喝的身上微微出汗， 对， 这才叫透了。 哎，好多人就是睡觉醒来， 嗯， 也得再来一组， 哎， 是不是？好多老家都有这个习惯啊。但是确实存在这种，你如果长期喝特别浓的茶， 嗯， 一是对胃有一定刺激， 嗯， 因为咱们三北地区， 嗯， 大多数喝的都是花茶， 是 吧？就是包括连我爸爸他们那一辈儿的人， 嗯， 越到岁数大，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我还经常，给他们普洱啊、白茶呀、乌龙茶呀， 嗯， 他也接受啊， 嗯， 觉得哎这个味儿也不错， 嗯。 就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呀， 嗯， 他越喜欢他小时候的那个东西， 嗯， 他从小就喝花茶， 嗯， 现在回去以后，我发现我们家那些白茶什么的。只有我喝， 嗯， 我妈他们老说就不够喝了。我说那么多茶不够喝吗？说我们就爱喝点花茶，别的不爱喝。但是花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喝的特别浓，一是对胃的刺激性确实是比较大， 嗯， 二确实就存在这种，你如果常年这么喝， 嗯， 就是容易，因为茶里边有一个东西，咱们一说这个，咱们有一朋友老说叫不苦不涩不是茶，只苦只涩不是好茶啊。这里边苦涩的那个东西就是单宁嘛，咱们喝葡萄酒也有这个酸涩感，主要来自于这个东西，单宁就会阻止一部分大家对铁的吸收，就是所谓咱们缺铁性贫血，就是因为你老喝这个东西，它不让铁吸收，你就贫血了。简单的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么一个思路，也不是说老年人就不能喝，可以稍微喝的， 对， 一是淡一点， 对， 二时间选择，比如说饭前您就稍微少喝一点， 嗯， 饭后一两个小时之内呢， 嗯， 您也少喝一点，嗯，我觉得好多人的那个吃完午饭以后，然后您休息个一个小时， 嗯， 醒来以后大家喝点淡一点的茶， 嗯， 聊聊天， 嗯， 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就挺好的。 对，不过咱可以再说个旁的，我这两天看了另外一则信息，看完了以后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真的是科技啊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真的说以色列，应该是李以色列，说以色列的科学家研发了一种就是人工智能吧，就类似于 AI， 说大概那意思就是，很多人上班可能今天给老板打一电话，喂，老板，我不舒服，我请个病假， 对， 我家待着了。 如何证明你不舒服？ 是的， 那开病假条。 哎，说以色列的科学家研发的这个， 嗯， 就可以， 哦，当场开条。 哎，不不， 他你想科技嘛， 嗯， 他就是比如说他通过打电话啊，比如说你的声音啊，他可能有一些数据的抓取，然后再其次可以音视频，对吧？你手机可以视频吗？可以视频，也是数据的抓取，包括抓取比如说你的呼吸 哦，体温， 沉重不沉重，你的心跳，你的脉搏等等，他统一去分析，分析完就说确实病了，或者说他一点病都没有， 装的， 哎， 啊， 这个仪器， 我的妈呀，这个仪器以后无法再装病， 说的是， 是不是？ 演变成以后有可能啊， 啊， 比如说你不能说谎， 你不能说谎， 哎，类似于我瞎想的， 啊， 比如说夫妻之间 测谎仪， 哎，夫妻之间，然后， 啊，这个离婚率大幅上升啊。 孙涛跟他媳妇儿，喂，我今儿晚上加班， 对。 啊，他媳妇在那边看仪器 啊， 没有吧？ 对， 心跳怎么这么快？ 哎呀，那有一个那个咱们那个 T 的那个电车， 嗯， 它不就有这个？你那个可以看到自己的车那个定位 啊， 就是你这车当时比如说登记在王维的名下， 嗯， 那王维的手机的那个 APP，嗯，就可以看到这个车的所有位置嘛？ 是是。 那这就两口子就存在这个问题。我有一朋友就是开那个车的， 嗯， 他说。今天咱们喝点儿，那个这特逗，说中年人到晚上收到的三个字的，永远不可能是我爱你，永远是喝不喝，就是这种。说喝点儿啊，我说行啊，喝吧。说那怎么去啊？他说我只能打车。我说那你们家住的可挺远的，你要晚上了那个打车回去可不太方便。他说不能开那个什么车。我说为什么不能开？那车我媳妇儿随时能看着我定位，我跟她说我今天要去公司加班，我也得把车停到公司，然后那我再找你去喝那就更远了。说不能开那车，因为这闹矛盾。 那你也得跟她说，别说在公司加班 啊， 你说跟客户 应酬、啊， 这不就完了吗？ 跟哪个客户到那儿跟我视个频是，还是经验不丰富，是不是？一句话就给你闭住了。 哎，得嘞。人老了呢，可能越来呀，这个脾气呀，会长啊。在广东，倪女士反映，她楼下住着一位七旬的老人，用这个竹竿啊，老挑这个钢笼盆儿， 嗯， 反正叮铃咣啷的有噪音 啊。 倪女士就说了，说这位独居老人啊，性格比较孤僻， 嗯， 举止呢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还在阳台上有的时候放鞭炮。 妈呀， 老人啊，晚上8点到早上10点，嗯，反正睡觉， 嗯， 哎，他说自己家里啊不能有任何的声音， 嗯， 他向物业反映过了， 嗯， 也报过警了， 嗯， 反正就一直是个困扰。 你要是碰上这种邻居，有的时候确实他是， 是有点为难， 难受， 是有点为难， 啊，有点那个烧鸡大窝脖那个意思。 是是是， 是我那天跟咱们一个基层民警聊天， 嗯， 我说你们最近接警接最多的是什么？ 嗯， 他说就是扰民， 嗯， 你说。扰民好多吧，你还不是特别好界定， 嗯， 咱们国家好像最近要修订这个就是法律啊，就是明确的要把这些多少分贝算扰民啊，室内室外这些要规定出来， 嗯， 我觉得这可能给我们的那个基层民警在执法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法律依据在那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还有他说有好多吧，你对于扰与不扰的那个界定啊，因人而异。比如说，有的人报警了，说他晚上老穿着那个皮鞋在屋里溜达。你要说在屋里溜达，这个声音大到扰民，那他走路可能会比较沉重。有的人不觉得这扰民， 嗯， 有的人就不行， 嗯。 有人说那个楼下有人喝酒， 嗯， 在那聊天， 嗯， 扰民。你说那楼下属于公共区域， 嗯， 对不对？那个他喝酒，而且你们家住挺高， 嗯， 不一定能听得着。 是， 他说我们必须就是因为你接了警，就必须得去给人处理。 对对对， 有很多时候很难劝说。人说那我在自己家里，我还不能走路了，是不是？那你说这民警怎么说？ 嗯， 就关于扰民这个事儿，反正就是现在形成了，尤其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可能就是。晚上睡的都相对比较晚， 对对对， 夜生活相对比较丰富，相对注意一点吧， 嗯， 我觉得大家尤其是一早一晚， 嗯， 咱们锻炼的阿姨也好什么的那些， 嗯， 马上法律就该支持了，我们的民警执法的时候可能就拿出来您这哪条哪条啊， 嗯， 分贝仪就给您配上了，您这确实是超标了，扰民了，咱也可以说，现在有好多那个说不太清楚的时候啊， 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确实比大家就都相对的往对方的方向稍微想一想就完了啊。 好吧，好吧啊，日前在南通，消防的这个救援大队啊，发现了一家物流企业的消防控制室，竟然让假人，反正就是一模特 啊， 假装在那儿当值班的。反正看着挺逼真啊，企业负责人呢还给这个假人模特啊更换了不同颜色的衣服 哦，感觉还换班了， 哎， 是不同的人啊， 改变假人模特的工作的位置， 嗯 啊，包括坐姿什么的 哦。 消防部门的提醒，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 嗯， 值班人员需要持证上岗。 哎，我觉得这就非常的不负责任了。因为咱们生活里有好多事儿，确实是那种可能准备了一万次也没用上一次， 嗯， 但是一旦用上一次，你就感觉是生死攸关的那种。 那当然是， 这就是这种所谓的岗位， 哎，是， 对吧？你弄一假人，真出现什么问题了，那他也无法替你摁钮啊、报警啊， 说的是 都不行， 是 不是？而且你说你这经验怎么这么丰富？是不是上学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招骗老师啊？ 你应该说你有这功夫。还不如专门派一个人待着呢 啊！对， 还没事给人换衣服。 关键假人成本可能相对低一点 啊，也对。 你雇一个人，你让人24小时值守，你一个月没有几千块钱，你不能就一个人啊。一个人天天这么24小时也受不了，最少得三班倒，是不是？那这一家还是模特合算 啊？不， 是不是？ 你这个钱是少了 啊。 但凡要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那这可都大发了， 罚款也很贵。是不是 啊？这 你这被人抓住以后，那肯定得重罚你。 哎，这倒也是， 是不是？ 哎，这倒也是， 不能有侥幸心理。 哎， 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高速路上那个有的那个个别的假的那个警察呀， 嗯， 那个其实是挺有震慑作用的。 当然有， 是不是？尤其在晚上，哎，我看见过一回，就是我有一回晚上，我很少晚上开高速啊，有一回是家里有一点事，大晚上往回开。开到一个地儿，你确实是有一点迷糊了啊，就是因为他晚上车也相对少， 嗯， 而且你会发现你开到一定速度以后，因为大家在高速上是有限速嘛， 嗯， 基本就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一直开，你在高速上看到那个情形，有的时候感觉是不动的， 嗯， 就是你前面那两个尾灯一直离你这么远，你的车前面的视野也是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特别容易睡过去，就这个状态，提醒大家， 嗯， 就是在我稍微你感觉有一点迷的那个状态， 嗯， 前面就突然有一个那个人就挥着那个指挥棒啊，就是那种，然后就在那挥，我一下就精神，我觉得哇，哎，怎么这么晚还有那个咱们民警在那儿值守啊，真是不容易。 你应该说，我这么晚又还有茶酒喝的， 哎，咔咔在那挥。后来等我从那儿通过了以后，我发现是一个。机械的他那在那儿摇， 嗯， 但是你在高速的情况下， 嗯， 那你突然那一下，我觉得对好多人是有一个那个紧张的那个警醒状态的。 是 我觉得这个地儿稍微用一点假人是没问题的，其他地儿就算了。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是这些，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